还是我逗哏吧。 干嘛呀？还让各位上厕所？ 还上厕所？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行行，那您再逗吧。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这您这么一说，这各位谁还好意思走啊？啊，这都要自杀了，您想想这。 我逗回给你听听啊，我逗回给你听听，怎么样？知道吗？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的。 各位旁们呢？ 哎，你。我逗，今儿我逗 给你逗给呢？ 哎，我逗。 哎呀，你瞧我站这样还不太习惯。哎， 你少废话好不好？ 啊，是 哪儿那么些说的？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你给我捧啊！我逗， 你逗啊！行， 辛苦您呢。 现在就开始逗哏了。 废话，不开始逗我还等六年是怎么？辛苦您呢。 我捧哏。 咱不说好了吗？我逗哏，你捧哏呢？ 对对对。 辛苦您呢。 现在咱们开始就算换过来了。 啊，换过来了。辛苦您呢。 咱们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别起急，别起 急。 来，咱们可事先咱们得讲好了 啊。 咱们可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哎， 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对对，咱们说好了啊。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也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 哎，还告诉你，我呢还不说单笑话。 哦。 子母格的 哦，对口相声，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一对一句， 这怎么样？ 行， 辛苦您呢。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又怎么了？ 我给您托付托付， 知道给我托付，还算不错。 各位同志，这回呢，本应该呀、是我逗哏，这小子非要逞能 啊， 他非要逗，哎，不好意思拦着他，是不是？让他逗去。最好您就甭乐，您又听着可乐呢，您把嘴这么扭，看他怎么办啊！你激动了啊？ 这是给我托付呢吗？你托付也不成，到那看节人家就得乐啊！辛苦您呢。 跟我说话呢？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辛苦不了。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啊，这到家了。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着？一点底气都没有。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打门就打门吧。 从里头出来一个人。 人家出来人， 这是 谁惹你？ 也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人， 没 一家子没外人不了。 是你爱人呐，我大嫂子。 我就嫂子不了。 问您呐，说您没在家， 在家吃谁？ 在 家没在家。 那我可就走了。 不走还死了我们 啊？ 走走不来， 我可就走了。 走不来， 这你也走不来啊？我这是逗不乐了。这个你干嘛？你站这倒气儿呢是怎么着？ 怎么 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 还告诉你说你这么跟我捧哏，我就能给大家给逗乐了。 你 还告诉你说不换哏，就你这一套 哦，你就说我这一套词儿就能够给人家逗乐 啊？当然有能耐呀、 瞧你了。 啊，对了，我也得托付托付。 哎，托付吧。 各位同志，这回可该我逗哏了啊！您可享着乐呀、你要听着不可乐呢，您给鼓掌。 这人要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什么叫没皮没脸？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啊？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甭废话，我逗哏，我逗哏。您辛苦， 辛苦就辛苦吧。